这个时间不打扰各位，就把时间交给梁静茹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会不会》。 房间是你的气息，你还没醒，静静的偷爱着你，你伸手握我手心，这是真的还是多梦境？被捧在手心还是不确定？来来来去去，走走停停，无论多小心，说过不放感情，直到我遇见你，这不是运气，是种默契，却让我恐惧。 这世界好像越来越需要冲撞的让人的眼球和耳膜相打架的东西，于是我们会在很多比赛当中看到很多高大的留有络腮胡的男子唱一首无比细腻温柔的歌，但是充满了好奇之后演变成好感，如果听得到这你就说我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我想说这可能在第一步和你保持了一致，后面我得继续再看一看。下面啊，还是来听一首我给大家推荐的歌曲，从里到外都保持一致的歌，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作品《花太香》。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又有凉，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啊来，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我很诚实，所以不得不说，我有些老牌歌手唱歌有一点正气，他那些颤音太过于制式，但是反过来，他们的节拍节奏扎实、准确，音准也扎得很稳，这难道不是成为他们被人尊敬的理由吗？歌手以唱歌为理职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看到一些 PS 过后的作品，听到音色，看到包装，而真实的实力、真唱的实力，难道不是更重要的吗？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如果说高音是衡量歌手歌唱技巧高音的重要指标，一定是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虽然我也会因为一些歌手的高音而对他感到特别的钦佩，但是我不得不说，很多漂亮的高音都没有被感情好好的支撑住，而戴佩玲她的声音是有感情的，高音低音强和弱，有狂野也有温柔。今天的音乐导航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戴爱玲的这一首作品《跳痛》，明天见。 一个人在钢铁森林奔忙，他还在等门开了去流浪，困了你就别跑，闷了谁让你等，明明自己能左右却依赖第三人称，坚固的家保护玻璃的心灵，似水柔情却忘了纠结冰，假装你不是你，假装你们